这个故仔就叫收费员。赵亮近排就有啲行财运啦，呢啲都要归功佢屋企门前嗰条小路。原来村内边嗰条马路正喺度进行维修，所以佢门前条小路就成咗汽车同埋货车嘅必经之路。赵亮靠山食山，就喺门口嗰度施设关卡，一日落嚟赚个盆满钵满。赵亮觉得钱嚟得非常之容易，令佢非常之高兴，所以佢索性连工都辞埋，喺度做起收费员嚟啦。一日嘅夜晚，赵亮啱啱想翻屋企，突然之间远处传嚟汽车嘅喇叭声，佢听到精神一振，睡意一扫而空，连忙就放下咗关卡啦。汽车停喺关卡面前，车上边就落嚟咗个着住西装嘅男人。将个关卡攞开，你唔见我要过去吗？西装男有啲恶咁讲，赵亮都不甘示弱。想过去啊，先交钱啦。呢阵时，西装男就观察起关卡嘅设施，佢见到关卡又残又旧，一睇就系知唔正规噶啦。心中有数之后，更加之唔愿意攞钱出嚟。两人就咁喺度僵持住啦。就咁样过咗半个钟，西装男仍然见阿赵亮唔肯放卡，就向住收费站嗰度走咗过去，准备搬开个设卡点。阿赵亮都唔食斋嘅，佢见到咁就上去拉住男子，然后同对方撕扯埋一齐。尽管西装男身强体壮，但系赵亮素来啲性格暴烈，只有别人吃亏嘅时候，边度有自己吃亏嘅？佢又唔怕疼痛，又唔肯屈服。就咁样，佢哋撕扯咗几分钟，然而喺打斗之中，阿赵亮掹甩咗西装男嘅金表。呢阵时，西装男都顶唔顺啦，佢撇开咗阿赵亮，快速咁翻到自己嘅车上，然后不甘心咁叫咗句：呢只表就当俾你嘅买命钱啦，你当我等住。讲完之后，开车走咗啦。赵亮呢阵时高兴咁就攞住只金表走翻屋企啦，冇谂到嘅系。男人的话居然讲中了。在半路上，几个隔离村的古惑仔见到赵亮拿着金镖，就起了探点，一刀将他刺死了。这里在哪里？赵亮擘开眼，发现自己正在一个收费站的剪彩现场，一大群人都围在他身边，然后帮他披红挂彩，旁边的横幅还写着庆祝阴鬼佬正式通车，热烈欢迎首席收费员赵亮，恭喜你啊！旁边传来一个声音，赵亮听得出嚟系嗰个西装男把声。佢转过头嚟，就见对方微笑咁同佢讲：不枉我喺上边揾咗咁耐，总算揾到一个为咗收费连命都唔要嘅人。呢次有你喺度，我睇下边只鬼仲敢充卡。